信搜索982魔力工厂、嗯、也是点击右下方的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哈，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对，这几期节目啊，大家的互动量往往比较频繁，为什么呢、嗯、这几期我们来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啊，几位唱歌也非常好、颜值也非常高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来到挑战新歌声的舞台。 自从有了新的这种小鲜肉小美女加入，然后就这个互动量就高了是吗？我们的这颜面何在啊？什么意思啊？ 希望大家今天多多支持我们今天的首都十佳歌手。而且今天啊今天他和他的推荐人一起来，可以说今天的演播室又是颜值闪亮了哈、 嗯、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我们的张琛，以及他的金牌推荐人我们的李佩恒，给大家打个招呼。两位好。 大家好。 嗯，来，张琛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一五级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现在是主修视唱练耳专业，这样子。 你是一个专业学习音乐的人？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是不是拿下这个十佳歌手是易如反掌，比较轻松的？觉得？ 其实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大家实力都很强，然后最后，可能也有一些幸运吧，在里面。 哎，往往有实力的人好像都这么自我介绍。嗯、 你们真的是很烦人啊！ 你说我就是实力超群 吗？没有办法，拦都拦不住，怎么办呢？我也很纳闷啊， 对 啊，很苦恼啊。 来，佩恒，你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今天肯定有很多的小姐姐们应该很喜欢他， 哇、 嗯，年纪很高的一个小姐姐， 自带流量的那种吗？ 对呀、啊，来，佩恒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一名主播，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学专业的一名大一的学生，我叫李佩恒。 哎，他是主播，但是是舞蹈专业的，我听出来了呀。而且你是活力调频的， 对对对， 是不是跟我们有什么那个渊源呢？ 跟我们深度合作的， 应该是有一 点、哦、有缘分啊。 哎，我们先问这个问题吧。既然是活力调频，我们是也算是好搭档了哈。你这个你在学校里做的节目是哪种类型的？ 脱口秀类型的。 哇，脱口秀啊， 是偏向于新闻还是综艺方向？ 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定位了，偏向于综艺一点。 他可能就是 特别正式， 随性吧，看心情。我今天想说这个，我就说这个。 昨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泰泽，泰泽也是一个我们活力调频在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同学哈，他是做这个深夜读书节目的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我们可以看到，在首都师范大学，大家都是有一副好嗓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哈，我们今天还是主要想听一下我们今天张琛的音乐以及我们二位的故事。我在此开始之前，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我刚才其实一直在问，觉得发觉很有意思。我一直在问佩恒，我说你作为这个金牌推荐人，你为什么会选择张琛？有什么理由吗？两位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地上 两个人尴尬的笑了。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故事啊？不方便说啊。 是佩恒说当时只剩一个了，我只能选他了。 不是 这样吗？ 因为当时张琛在院里的就音乐学院自己的校歌赛，当时是准备往学校整个学校的校歌赛去晋级的时候，他的一首《窗》真的是打动到我了，扎西平做的那首《窗》，他唱出来之后有一种特殊的震撼力，真的是让我感觉。 然后就把你圈粉了， 不同 哇、 一首歌收买了你的心。 哎，那你们这个难道不是双选的吗？张琛有没有选一下他？ 是双选，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学院的，然后只和他比较 长得也帅， 对，长得也很帅，小鲜肉。 哎，其实我觉得在第二板块我们可以稍稍的解开一下两个人，真的是好全能，而且非常非常适合就是互相促进， 没错， 走向这个音乐事业。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还是要听一下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我们的张琛的歌声。首先进入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先声夺人，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哈。今天我们的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张琛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啊。刚刚我们跟那个佩恒也聊了，说为什么会选择张琛作为这个你的这个算歌手吧，算是服务的那种歌手哈。那你今天你刚才推荐了一首《窗》，你除此之外觉得他还有哪些歌唱的比较不错，或者说哪首类型觉得比较推荐的？ 说今天有没有打算唱窗，但是他的意思是说窗的话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在演播厅录音棚这种地方来演唱，所以他选择了三首风格比较不同的歌曲来为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 看来是跟当天的演出是不一样的风格哈。来，张琛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 好。 能听得清伴奏吗？ 有点小。 是史上第一次在这个先声夺人板块，我们的嘉宾会一连唱两首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张琛还要带来一首《开道荼蘼》，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张琛的演唱。 Maybe 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想抓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又太多太多魔力，太找到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这迷惑的偶像一个不小心坠在上帝海里，却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好是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好对着自己也不大看得起，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但美不美丽没差，又没有一毫厘有何关系，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想抓的不过天地，又何四季有太多太多魔力，带着刀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息，谁从上帝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也不大看得起，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谁美丽，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甜蜜，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容易，又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甜蜜，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容易，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甜蜜，又有什么了不起，和谁擦身而过都那么珍惜，有何关系，每个人门前所爱的人却心有余悸，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刚刚在第一个板块先声夺人，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一位歌手唱两首完全不一样的歌曲。 没错，完全 是 不同的风格。 是不是？对啊，张琛你刚才唱的爽不爽？感觉第一次在电台连唱两首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歌，是 非常爽。 除了说 在电台唱歌是什么感觉呢？在电台唱歌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混响了，就是 声音 对尴尬，但是又能就是彻底听到自己在就是唱的是什么，自己到底失误是什么，然后优点是什么，这样子。 哎， 对， 就比较直观的反映一些 的 问题。 是的，是的。 但其实，在我们听来是挺好听的， 已经不错啊。 对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可能比较干，但是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个音响一传出，相信大家一定是爱上你的歌声了。 嗯，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火星直播上有很多的小朋友都送 送上了礼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 星星 对，清新 boy 还有嗨妹妹，还有相知相惜，一梦先生在线，还有power。他们都送上了小礼物，而且这个清新 boy 啊一直在给我们说这个活力无限好，众人暖太阳，这是你给我们的 slogan 吗？贡献的，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清新 boy。 哎，这次是不是就放心了？一听大家的反馈还不错，所以说接下来唱歌或者展示自己的故事已经有信心了哈。哎，金牌推荐人佩恒，你觉得他唱怎么样？你这专业的评价一下。 我其实不是特别专业，因为虽然说是在音乐学院里面，但是因为我是舞蹈学专业，所以说对音乐的话我只能说喜欢听，有这个爱好，但是特别专业的话还是算不上。反正我是觉得挺好听的。 他觉得自己的歌手当然唱什么都好听啊， 对， 是不是？ 你说虽然绕了半圈，我以为最后不评价了，但最后还说了一句很好听，的确是挺好听的哈。哎，那你就是在选择这两首歌的时候有什么考虑？是平时唱这种类型的歌比较多吗？平时唱什么类型的歌比较多一些？ 其实我吧，我属于多样性这种，对，我比较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比如说我可以唱很安静的，然后也可以唱很燥的、很嗨的。 哎，刚才就体现出来了，贝加尔湖畔和开道图米。 哎，对，有一点这样的。 对， 哇，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种更好驾驭，或者哪一种更难把握呢？ 更难把握的当然是高音，因为高音的歌曲对我来说是弱项的。 是吗？ 是，对，因为就比如说那种比较，比如说 Beyonce， 比如说这个 Lady Gaga， 他们的曲子我都非常喜欢，但是我唱不了，因为太高了。 降调啊， 可以吗？ 降调。 但是一说到这儿，我看人佩恒的表情就更加的无奈了，就声音低的就像男生一般，声音比较低，可能就是根本就想都不要想了，就不是练不练的问题， 根本唱不上去。 我看到那个张琛是来自这个音乐教育系啊，主攻的是视唱练耳方向，那一定就是耳朵特别好了。 还好吧，因为我从小学二胡嘛，学二胡的话， 音准， 对，音准应该会好一点点。 哎， 对， 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好不好？其实我可能是算这方面有一点小白哈，我是一开始听到视听练耳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点不太清楚，你们专业平时学的方向大致是哪些内容，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视唱练耳的话，它平常就是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你看着五线谱然后要唱下来，看着无论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但是初期的话肯定很简单，比如说专业的就 C 调啊、D 调啊，这样子就是调号比较少的，然后后期的复杂，这个节奏会越来越复杂，然后这个调号也会越来越复杂，然后对唱，然后听的话就是比如说钢琴弹一下一个三和弦，弹一下一段旋律节奏，然后你要把它写下来，对，听到的你要写下来，这样子，对。 但是我看到你的介绍里面有一个，就是在你艺考之前，你甚至是不认识五线谱的，是不是？ 是的。 那是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就是还能考到这个学校学习这么专业的一个这个音乐的专业，而且成绩好像还不错，所以那一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是不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对，是一个很心酸的故事。因为当时就高中的时候，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不爱学习了，就感觉自己 有更喜欢的东西了。 对，有更喜欢的东西。然后高一的时候也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歌赛，然后学校里的，然后社团里的歌赛，然后发现自己特别愿意唱歌，然后是因为唱歌才要学艺术、学音乐的，然后也是苦苦哀求父母好久好久，然后最后他们才同意的。对， 就学了音乐，高三的时候才学的。 是的，是的， 是从一个音乐爱好者，算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一个小白，但是迅速转成一个专业的艺考生，也是经历了一番的就是奋斗了。 对， 但是说到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佩恒也很有话语权。你是不是也是，他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一个学习舞蹈的男孩，你是不是考北舞附中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是为了梦想去拼搏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那个时候内心还是有点忐忑的，最初想去考舞蹈学院附中的时候，也是抱着尝试的态度， 但是也是因为先天的身体条件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很顺利的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哎， 然后进行这个芭蕾舞的七年的一个学习。 芭蕾舞，很苦哎， 七年的学习，看来这七年的坚持啊，包括这个张琛对于这个音乐的这个坚持，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身上那种坚持的那股劲儿，对于梦想的执着的拼搏的劲儿， 还是很棒啊，二位。 对对对，那两个人可以说是这方面也有达成了一定的目的， 很有共同语言。有相同差不多的经历， 可以算是 异曲同工的感觉。 嗯， 对，我刚才提出一个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个事情，我刚才给他俩交流，我说哎，这个张琛是唱歌唱得特别好，我们的佩恒呢会跳舞，那你们俩能合作一下，就歌伴舞什么之类的呢？ 可以吗？你 们有这种设想吗？ 这个 以后可能会考虑吧。 嗯，以后就搞一个组合好了。 就是但是你们俩就是考虑的合作的形式是什么样子？是还是经纪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歌伴舞的关系，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设想？ 可以都同时进行。 哇， 主要考验的是谁呢？这样。 而且我有想过给张琛拍一些类似于 MV 啊，像这些的。 哇， 除了舞蹈啊，除了去做活力调频的这边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做一些影视类的这些。 就是你既能拍，还能后期剪辑，还能包装。 嗯，对，自己也做过两部微电影。 哇哦， 现在有一部是发在网上，然后 这样的经纪人很全能哎， 自己玩。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张琛心里现在应该是暖暖的，找到一个这么好的金牌推荐人，那以后的宣传什么之类的根本就不用愁啊，包括编舞都不用愁 了。好，既然你什么都会，那以后就都交给你好 不好。对，都交给你好了，那我就 好的，那就都交给我。 两个人也可能组一个新的组合，对不对？然后这凤凰传奇，咱们叫什么呢？咱们叫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组合。 对对对。你看，总之说两个人之间对于梦想的坚持，包括两个人的多才多艺，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看好两位的，对不对？ 对。 那两个人对于未来的就是学习啊，包括这个演绎啊，有没有什么设想没有？两个人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 演绎， 嗯， 就我还是想先稳稳的，就是走好自己的专业吧。 嗯， 先肯定初步设想是先要考研究生啊，然后再。嗯，去做这方面的打算。 哇，还是准备打算先积累 积极深造， 厚积薄发的感觉啊。 哎，那有没有设想说将来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嗯，其实当然心里是很希望这样，但是对很向往，因为觉得哇，就自己特别羡慕的歌手，哇，真的是。但是父母吧，可能不是特别的同意。 哎，但是你 父母怕你很 辛苦， 对，很辛苦。 对， 但是你要想，你说你艺考那么突然的告诉父母，父母都支持你了，我觉得可能这个通过实力来说话，有可能还能实现。再加上有一个如此靠谱的一个金牌 经纪人， 对对， 你看妈妈，你看我都有这么优秀的经纪人了，你不让我那个成著名歌手过得去吗？妈妈，是不是？ 真是的，说不过去了，都看不过去了。 对 啊，那佩恒，你有什么未来的设想没有？虽然现在才大一， 对，因为今年大一嘛，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一直相信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但是 所以干脆就不计划。 是还是先以目前大学的学业为主，然后自己的话也想干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想做一些声音方面的或者影视方面的这些的， 哦， 自己比较希望往这个方面发展。 哎，我希望这段不要被你的专业老师听到。 感觉他更想成为一个导演一类的，是不是？ 因为之前艺考的时候也去尝试过考一些像电影学院啊，戏剧学院那些导演系，但是因为当时准备的是应该说极其不充分，然后 完全是两个类型啊，你这学的和考的。 对， 嗯，所以说将来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吧，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帮助你走向导演这个行业哈。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个模音室，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关于两个人的梦想的，关于音乐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在我们即将到这个环节尾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想听一首歌。 没错啊， 刚才 这个火星直播上，火星的小平小火星的小平台，火星平台上的这个小朋友们已经等了很久了，说还想听你唱歌。 是不是刚才佩恒说了，他听到你的一首窗特别特别的喜欢，由此吸引到。好了，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清唱两句《窗》？ 啊，好，好吧，好的， 两个人的缘分的歌曲一定要唱一下啊。 好， 来， 好。 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看着窗，看见窗子里你自己的模样。 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看着窗，看见窗子里你变老的模样。 这是一首老歌吗？ 这是一首其实很，我觉得很不出名的曲子吧，就是一开始这个曲子是一个民谣的感觉， 嗯， 然后是像宋冬野那种类型的歌手， 嗯， 就声音低低的，嗯，然后写给自己心爱的姑娘的那种曲子， 嗯， 但是他被就是谭维维和扎西平措这两个人改编成了一种完全高原式的那种， 嗯， 对，就是 加了一些艺术气息， 对对， 嗯， 是的，然后就非常的就是宏大，让我感觉听起来就身心都被净化了， 哇， 嗯！ 对， 一个小众歌曲直戳心窝， 哎， 所以说由此就想进行演绎了。 嗯，难怪你的经纪人一听就愣神了，这首歌显得特别好，啊， 我有一种特别清澈透彻那种感觉。 嗯，没错， 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不一样， 我就选她了。 哎，两个人不要再互相吹捧了，本来演播室温度就高，搞得气氛更加的热烈了哈。我们现在看到两个人一直在展示我们的音乐的梦想，我觉得确实这是看到了一个年轻人身上那种拼搏的劲儿。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估计大家现在也是支持，也是一波又一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感谢大家一下。 对，因为现在这个，嗯，哎，清新 boy 刚才说，哎呀，芭蕾舞怎么不跳一段啊？就是有才艺展示，快点讲，哎，下次他们一起来给你排一段那个完整的，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对。 还有就是很多小船飘飘啊，还有这个刚才的很多的美丽可爱这些小朋友们都送上了小火星和棉花糖。 嗯，好的，刚刚也是好多的朋友支持了我们今天的张琛还有我们的佩恒，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实力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呢，我们会应大家的要求让张琛继续把他的音乐的魅力继续得以展示，有故事的好同学马上放送。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的时间18:31，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今天的首都十佳歌手张琛会带来一首《我好想你》。 Oh, 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刚才张琛有没有观察到，其实刚刚我跟曼宁包括佩恒一直在都想跟着你一起 来唱，我们都在跟着唱。 对，这首歌是一个容易引起年轻人集体大合唱的一首歌， 对，传唱度很高，而且张琛唱的也很棒。 对，其实也是你的歌声也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青春的回忆。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嗯，因为这首歌我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暗恋的男生，然后就可能也和这个经历有点关系吧，然后唱这歌的时候就特别的投入，然后也很有感情，这样子一直唱到现在。 因为一首歌想到了一段时间，想到了一个人，所以说由此特别有触动， 特别情深啊，唱的。 包括昨天，包括我们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盘点首都师范大学十佳歌手。我们发现每一位就是十佳歌手，他不仅是声音好听，唱的好听，其实大家都会追求一点，就是情感。 对 不对？因为歌曲的灵魂可能在于理解和情感，有了这个的话，大家会觉得更加的入耳，能记忆更深刻。 而且它表达出来完全就和没有感情干唱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能听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那在我觉得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聊一下，稍微畅想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对于音乐的有哪些想尝试的或者想突破的一些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 想尝试想突破的地方。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个男的 rapper 和我一起上台做一个这样的联唱，但是已经快要实现了。 哇， 对，因为学校的这个校歌赛，校级歌赛28号校歌赛，然后我即将和一个男的 rapper 一起，我们俩合作一个曲子，但是是什么我先不能说。 哎，还是要保密一下。 要保密的。 对，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暂时就近期吧就可以实现了。对， 实现之后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节目。 对，佩恒心里可能在流泪， 说好 是 我搭档呢， 对，一直都想跟你搭一个，结果你不选我。 没办法，因为我确实不是特别会唱。 rap 也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 也许你会发现，哎，我唱的比那个人还要好呢。 你的嗓音很好听哈。我觉得就是那佩恒直接也来说一下自己未来，就是包括张琛啊，包括你的未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也可以说一下，在我们节目中也算是一个青春许愿了嘛，对不对？ 未来的话，希望能够拍一部跟自己的经历相关的一部大电影。 到时候 一定要邀请我，我去给你做演员， 就做演员啊！我以为你要给他唱主题曲呢。 主题曲 约歌，包括这个女主角也得包揽了。 包括了今天这个那个新歌声的，对呀，对我们俩呢， 我们两个也可以加入了，对不对？ 是的， 我们俩平时戏也很多的。 好了，我们节目呢，对，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听到的是 FM 982的今晚有戏哈，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同时呢，希望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好，我是张彤， 我是马宁， 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